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郑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谈养生化健康啊。那么糖尿病人呢，经常会感觉到呢他的视力呢下降了，然后看东西呢有些模糊，眼前呢还有一些黑影儿或者黑点儿等等的哈。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些糖尿病人就有些慌了啊，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实周老师，很多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视力不好这样的感觉哈。有些糖尿病病人都知道，哎呀，我这个眼睛看不见了吧，就觉得有的人其实他糖尿病的病人，他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他血糖低的时候，他也会感觉眼睛看东西不清楚模糊，他就知道，哎呀，我眼睛看不清了，这个血糖不对劲了，然后他就会吃点东西，哎，觉得眼睛亮了。有的时候血糖非常高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哎呦，这个头晕头疼，眼前也是模糊的。所以糖尿病时间长的人呢，他可能都觉得，我的这个眼睛啊，就是我血糖的一个波动值的一个晴雨表，他都知道我通过这个眼睛看东西的变化，能体会到他自己体内的这个血糖的波动的变化。而且其实糖尿病这种病啊，对这个眼睛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您看糖尿病合并这个白内障的人，这个合并率是非常高的，合并的这种发生白内障的这个发病率啊非常高。然后把糖尿病病人的这个眼底病变啊，眼底血管病变的这个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还有呢，像这个糖尿病病人的这个青光眼，这种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 黄斑变性， 黄斑变性发病率，对，也是非常高的。就是没有哪个人说，我有了糖尿病没有眼病的，这种可能性不多。 尤其是长期的糖尿病人， 尤其是糖尿病的这个得病的时间长的人。还有一部分人呢，说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但是就觉得这个眼睛视力下降的非常严重，然后去看眼科，然后后来被查出来说有糖尿病了。所以糖尿病病人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糖尿病病人哈，他长期的这个高血糖或者是血糖控制的不好，血糖忽高忽低啊，他就会对我们眼底的这个血管有伤害。那么眼底的这个血管伤害了以后，眼底的这个视网膜它供血供氧就不充足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视力的。那么有的人呢会有这个看东西模糊呀，眼前有黑影啊，有黑点啊这样的情况哈。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糖尿病病人小血管微血管伤害造成的，尤其是血糖长期控制不好，还有的人呢血糖一下很高吧，一下又发生低血糖吧，这个呢对血管的伤害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看来呢，出现这个视力问题，糖尿病人出现视力问题呢，跟他的血糖控制不好是有关的。因为长期的这个高血糖啊或低血糖呢，都会对眼底血管造成伤害啊。那实际上呢， 糖尿病人出现了视力下降啊，看东西模糊啊，眼前有黑影啊，黑点等等的，像这些症状又具体预示着有些什么样的危险吗？ 这个危险主要是就是前期是无论是青光眼呀，或者是这种白内障啊，或者是眼底视网膜的这种病变啊，前期只是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和病变，那么到了晚期就是突然的一下视网膜的剥脱，那这个时候就是发生失明了。那么一旦这种糖尿病病人啊发生了这种失明，那么这个时候再就是说再倒回来再挽回他的这个可能性呢就比较小了。那么听众朋友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眼睛失明了，这个时候生活质量是很就会突然一下下降很多，就不要说失明，我们就是看东西模糊的这种情况下啊，都会使我们的生活呢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尤其是我们糖尿病病人，很多呢糖尿病病程长了，这个时候我们年龄也大了，有的人是60岁70岁甚至是80岁上下吧啊，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本身我们生活就会有很多的不方便，行动也不方便，这个时候眼睛视力在下降，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真的是生活质量比较低了。 其实我们有一位同事啊，他妈妈呢就是大概有快80岁了，78、79岁哈，那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是眼睛呢就是有微弱的光亮啊，几乎就是失明了。我原来没以为是糖尿病造成，我以为是什么样的疾病造成的，后来最后一细细的询问说是由糖尿病啊，就长期血糖控制不好，最后呢就造成的他这个眼睛真的就接近失明的状态。 赵老师，您说的这个我非常理解哈。我们人吧有这个失明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下就是有光感。比如说周老师，像我们正常人，比如说您闭着眼睛，您也会体会到有没有灯亮。 哎， 对，这就是有光感。到后期的时候就是没有光感。那么糖尿病病人视网膜一旦剥脱了以后是没有光感的。就是您眼前是一片黑暗，您不知道是白天是黑夜。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我们就是闭着眼睛，就周老师您说的，我们会体会到现在是白天，对吧？现在是晚上，但是开着灯的。那么糖尿病病人就是我们夜间又不开灯，这样的情况完全没有光感。这非常可怕。 是的是的。 所以您说的那位同事的母亲呢，她是视力下降的很厉害了，她还有光感。那么到后期如果没有光感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的世界里面生存，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啊。 因为就是原来我没有说特别深刻的感受到糖尿病和失明之间有那么大的关联。没想到确实是，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呢，会造成眼睛的这么大的伤害哈。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来进行缓解呢？比如说他视力的已经有些下降了啊，看东西已经有些模糊了，眼前已经出现黑影和黑点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赵老师就是两方面来解决问题啊。一方面就是眼睛局部的营养，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叶黄素的这个合剂啊来进行一个补充，这是局部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要控制你的血糖，就是长期要把你的血糖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平稳才行。可能听众朋友说，那么控制血糖呢他也用了很多办法啊，比如说用药，对吧？那么每一个糖尿病病人我相信都会在或多或少的用药，对吧？控制血糖的这几大类药物可能糖尿病病人都在用。另外呢饮食的控制啊，像运动啊，对吧？还有自己监测血糖呢，这个都能做得到。但是我们健康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告诉听众朋友一定要均衡的补充营养素。比如说营养素里面的铬元素啊，这个铬呢是一个金字旁，一个铬铬的铬哈。比如说这个铬元素呢，它呢是重要的血糖的调节剂。我们人啊每天需要摄入的量呢是50微克，虽然不多，但是呢 必须每天要有这么多的铬元素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糖呢才能平稳。因为这个铬元素啊，它能帮助胰岛素，促进这个葡萄糖进入到我们细胞里面，让这个葡萄糖呢得以利用，让我们这个血糖呢下降。如果这个铬元素缺乏的时候，这个胰岛素的活性就会下降。那么胰岛素的活性下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血糖就会升高，糖代谢就会紊乱。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啊，铬元素能够充足的补充到我们人体内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第一是血糖能够非常好的平稳，第二呢是这个铬元素啊，它呢缺乏的情况下，它可以造成我们动脉硬化，而且呢铬元素缺乏的时候呢，可以造成我们血清的这个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持续的这个升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是一个糖尿病的病人，您已经有了这个眼睛的这种看东西有黑影啊，有黑点啊，这个视力下降的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呢，您一定要积极的给体内补充够足量的这种铬元素。而且如果铬元素缺乏，这个血糖呢就非常非常不好控制。所以呢我们呢糖尿病的病人每天50微克的这个铬元素一定要得到足够的补充。而且糖尿病的病人啊，还要记住，您光补充铬元素的情况下，如果您体内硒缺乏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血糖第一是不好控制，另外并发症也容易高发。所以呢补充铬的同时还要补充硒。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补充铬的同时呢要补充锌。铬和锌同时补充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血糖才能更好的被控制，而且这个胰岛素的活性呢也能更好的增强，而且呢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呢也会减轻。而且这个铬元素补充最好是要在早晨来补充。那么听众朋友可能说到这儿啊，说您说到我每天要补充够足够的这个50微克的铬元素，还要铬和锌同时补，我怎么办呢？还要早晨补。他就觉着非常不容易办到哈。那么我们呢会把这个足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包括这个铬、包括锌、包括硒，给您和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把它混合到一起，放到一起。那么这样的话，您每天早晨只要是把它冲服了，对吧？冲上这个温水啊，50毫升左右的温水，把它喝进去。实际您一天的这种重要的这个血糖调节剂，这个铬元素就补充充足了，所以您这个时候血糖就非常非常容易被控制了。那么血糖控制好了，这个时候您眼底的这个视网膜的伤害就小了，您不仅仅是视力下降不那么严重了，最最关键的是可以防止糖尿病病人失明现象的发生。 所以呢，为了防止糖尿病病人哈，他这个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眼前有黑影、黑点儿，以及呢，真的是造成失明这样的状况哈。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一个是针对眼睛，咱们有一个叶黄素的合剂哈，这个可以呢来缓解您的这个眼睛的情况啊。 对。 另外呢，还要从根本上控制好您的血糖。所以刚才您提到了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正好我们现在正在举行呢体验活动。那如果呢大家早晨8点半之后打进电话，您是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个体验活动的。所以呢记住啊，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参加体验活动。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糖尿病作为三大常见病之一，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显著特点，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要防止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的进一步发生，要防止失明的这种情况发生，这个时候还要很好的控制血压。那么很好的控制血压啊，我们用这个中药的这种方剂啊也很重要，比如说由这个三七杜仲为主药啊，以葛根、昆布、地黄、丹参为辅药的这个中药古方的这个合剂啊，对控制血压呢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哎，再有呢就是糖尿病病人啊会有这个眼底视网膜的病变嘛，这种情况，哎，那么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病变以黄斑病变为主哈，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一定要注重补充以这个叶黄素为主的这个合剂。哎，因为这个叶黄素呢可以很好的增进我们那个黄斑区的那个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啊，对他们这个视敏性的增高、活力的增高呢都能起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哎，那么很多人用了这个含有叶黄素的这个合剂啊，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像越橘提取物呀，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可以清除这个自由基对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种伤害。因为糖尿病病人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那么眼底视网膜血管的这个自由基的这个含量一定是高的，所以用这个叶黄素的这个合剂啊，均衡的，第一是补充营养，第二是清除自由基，哎，这样的话呢都能很好的保护到我们的视力啊。还有就是我说的这个各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和这个燕麦冲调粉、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放到一起的这个合剂啊，这个体验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他的血糖一直控制的不是非常好，但是他进行一天的体验，就是这一天把这个各种营养元素全部补充足了以后，他再查血糖的时候，那他的血糖就控制的比较理想了，就跟以前很长一段时间血糖控制不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听众朋友有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进行一个体验。 机会来了啊。那么刚才呢您给就是糖尿病人啊感觉到视力下降啊，为了控制好这种状态呢，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具体的方案哈。既有这个叶黄素的合剂啊，同时又有这个中药的方剂啊，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组成的这个方案啊。目前我们正在举行的这个体验活动。那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呢，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参加这个体验活动，所以机会特别难得。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